此世今世前世，想想飞过万世千生去，无言到面前与君分杯水，情中有浓意流出心底醉，把论于话语默说如蝴蝶梦，还你此生此世今世前世，想想飞过万世千生。想飞过万世千山。